一嘅大字， 个个先攞上筷子， 谂谂用边句何喻， 晒你够狠够绝。 管他是好事坏事， 是个高低的筷子， 呼声狂躁这例子。 Let's low come on baby， 执执执， 其实仲未放 执执执。执执执执执，牢牢执，横财就任你执。捞捞捞，食饭不找数，数数数，数眼最自豪，好好好，眼值高不老，捞捞捞 ，weekend 继续抱抱抱抱，唔做专别到明明过界也照捞捞啊！最自豪，好好好，眼值高不老，老老老 ，weekend 继续抱抱抱抱，唔就千别到明明过界也照老老啊！ 祝大家新嘅一年里边。